是这样吗？ Hello， 你们在打橄榄球呢？ 是啊，确切的说是麦克在教我打球。你想学吗？ 我才不想学呢，冲啊撞啊的，太暴力了。 对了，兰兰，你有什么爱好？ 我的爱好可多了。 是吗？说来听听。 我喜欢唱歌跳舞，但最喜欢的还是弹钢琴。 唱歌跳舞弹钢琴， 这也算是爱好了，真没劲。 怎么没劲了？我看比打橄榄球强多了。 好了，兰兰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呀。 不理你了，对牛弹琴。麦，你说女孩能打橄榄球吗？ 在美国，喜欢打橄榄球的女孩有很多。再说了，中国也都有自己的女子橄榄球队啊。 哦，是这样啊。我原来以为橄榄球场是男孩的天下呢。 哎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愿意学，我也可以教你呀。 嗯，那好，我和小明都拜你为师了。对了，麦，英式橄榄球和美式橄榄球一样吗？ 兰兰，你可问到点子上了。英式橄榄球和美式橄榄球不一样，美式橄榄球更小更细，两头都是尖尖的。 你说的对，英式橄榄球和美式橄榄球的规则也不一样。 天哪，还有这么多讲究啊！你们以后再慢慢告诉我吧。小明、麦克，你们俩打一场比赛吧，让我也开开眼界。 啊，兰兰，我哪是他的对手啊！ 不要怕嘛，加油，试试看。